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 Multi-Purpose Gym 多功能健身房，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呢它的确跟传统的健身房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今天我们聊一聊哪一个群体啊更喜欢去这个 Multi-Purpose Gym。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多功能健身房呢，自2017年开始出现以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其中的一些健身房甚至拥有星级酒店的环境，同时提供 DJ 服务和酒吧等一些娱乐的设施，同时还组织一些相关的社交活动。所以说多功能健身房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同时呢它提供的服务呢也越来越多了。好，那么看看第一部分的翻译。 Multifunctional gyms have been getting increasingly popular、啊、这里面提到的是这个 popular 受欢迎、啊、get popular。 如果前面说越来越受欢迎呢，我们想到的是 more and more、哎、但这里面我们用的是 increasingly、啊、表示一个程度呢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多、啊、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ey began to emerge in 2017、哎、出现、啊、我们讲到出现这个词、啊、脑子里面我们过一下哪些词表示出现呢。一个我们今天讲的 emerge, E-M-E-R-G-E, 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现象出现了。常用的比如说太阳啊从这个云端露出了头， the sun emerge from behind the cloud。 那么有的时候也可以指呢一个现象 emerge。 另外一个词呢表示出现是 occur, O-C-C-U-R、啊、这两个词是通常表示出现的意思、啊、occur, O-C-C-U-R。Some of them have even become well-known name online for the star hotel quality environment. 那么其中的一些呢，由于具备了酒店哈，或者星级酒店级别的一个环境，因此呢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同时还提供一些 entertainment venues, 啊同时呢还是一个娱乐的地儿哈，我们后面用了这个 venue, V-E-N-U-E,Entertainment venues with DJ and bars and organize social events. 同时呢组织安排一些社会活动或者说一些大家的聚会哈，用这个 social events. 所以说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健身的地儿了。在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变化非常的快，他们想从一个好的健身房得到的东西呢不仅仅是一个就出汗的地儿啊，更是一个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地方。那么其中的一位健身房从业人员哈，他的名字叫 Clifford 哈，他是一位外籍朋友哈，他指出呢，一个综合性的哈或多功能性的健身房就像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它能让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的人呢聚到一起，并创造出一个有着自己特点的那么一个社区。人们呢越来越把这个健身房啊按照这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那么一个方向或那么一个打法去经营哈。我们知道呢高尔夫球俱乐部呢往往呢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归属感哈，往往呢大家收入啊社会的地位啊包括自己的兴趣爱好啊比较相似的人呢能够凑到一起，所以说健身房啊也想按照那么一个方式呢去运营。Young people's lifestyles are changing very fast in China. 那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叫 lifestyle, 哈，这里面用这个 lifestyle are changing very fast in China. What do you want from a good gym? 他们所需要的一个东西 from a good gym, 哈，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健身房了。It's not just a place to work up a sweat. 这里面如果表示说痛痛快快的去出一身汗哈，这里面用的是 work up a sweat， 哎，没有用这个 work out， 自己比如说打打篮球、跑跑步啊、踢踢足球，好，或者说打打网球，让自己呢弄一身臭汗哈，然后特别的舒服，那么可以用我们今天学到这个词组 work up a sweat， 后面跟这个汗这个词 sweat， 所以同学们记下来了哈 ，work up a sweat， but also a place that can increase their quality of life， 提升他们生活的这个质量 ，said Clifford， he noted that a comprehensive gym。用另外一个词表示这个多功能的健身房，它用的是 comprehensive 综合性的，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 multi-purpose gym 哈，多功能的这个健身房。那么这个 comprehensive 这个词啊 Peter 老师给大家拼一下 comprehensive， 表示综合性的，这个词啊它可以指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哈，综合性的一个地儿 comprehensive service，另外呢也可以指一个学校啊，它是一个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啊，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啊，它包括了有理工、有这个艺术啊、有体育等等啊，它的学科特别的健全的这么一所学校，用这个 comprehensive 来表示。 comprehensive gym works like a golf club， 哎，这个高尔夫球的一个俱乐部啊， golf club that's it brings people with similar lifestyle together 哈，把相似的生活方式的人呢聚到一起，因为呢生活方式哈相同的人呢，他们所聊的话题呢会更多一些，大家能够做的时间更久一些，因此呢他们能够继续交往的可能性呢会更大一些，所以说呢他们朝着这么一个方向去努力。那么提到 similar lifestyle together and create 创造出一个 a community 哈，这里面是一个社区了，C-O-M-M-U-N-I-T-Y， 这里面这个社区啊，它也可以指呢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一个地儿哈。同时啊，这 community 也可以指呢那种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是指人们心目当中的形成的一个圈子哈，叫做 community 哈， that allow people to define themselves。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能让人们能够给自己下定义的一个社区，其实呢就是说有一个地方能够有自己特色的哈，那么去那个地方的人一看呢就有一定的特点，一定的这个特色，比如说那么踢足球的人和打台球的人呢，他们在气质上啊，在很多的习惯上呢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所以说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运动，因此呢他们有不同的一个community 哈，不同的一个社交圈子，因此呢有一个地儿能够define them， 给他们下一个明确的或明显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不仅仅呢是一个外部形象的一个管理哈，健身房它不仅仅是一个硬件的一个提升，同时啊也是一个追求更好生活质量的一个过程哈。另外一位健身房的从业人员叫 Rocky Wang 哈，说道，他指出呢一些网络名人在健身房进行现场直播，非常新的那么一个方式吧，通过自己的比如手机啊来进行直播，让他的朋友啊线上的那些粉丝们能够了解到健身房里面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因此呢通过一个新的健身房的创意，同时加上科技的手段，让整个的生活方式呢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帮助吸引他们的粉丝，同时在健身房里面举行的社交活动帮助培养年轻会员一个归属感。去健身房啊，不仅仅是自己形象上的一个管理自己哈，就是让自己的形象呢更加的完善一些，同时啊在健身房也是一个追求更好生活质量的一个过程，所以去健身房不仅仅能够塑造出自己漂亮的身材，同时呢自己呢有一个更加好的或者更加广泛的一个社交的平台。一位从业人员叫做 Rocky Wang， 他指出呢一些网络名人在健身房里面进行了现场直播，那么这帮助他们吸引他们的粉丝，那么同时啊在健身房举行的社交活动也帮助年轻的会员有着一种很强的归属感。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那么健身房不仅仅能够提升自己的形象哈，那么叫做 appearance management， 所以说我们今天学到了一个词哈，这个词挺好玩，叫做 appearance management。 appearance 我们知道叫做一个人的外表 appearance， 那么后面加一个 management 表示管理，那么就可以指为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外在气质、一个身材的一个管理。去健身房不仅仅是一个追求，同时啊，也是说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的过程。But also the pursuit of better quality of life。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追求叫 pursuit。P-U-R-S-U-I-T Pursuit of Better Quality of Life Rocky Wang said 我们引用了另外一位哈从业人员叫 Rocky Wang 哈，他说道 He pointed out that some internet celebrities 一些网络的一些名人啊 Internet celebrity 这个词我们讲过名人哈 Celebrity have live stream今天我们学到另外一个词叫做现场的一个直播叫 live stream 第一个呢用这个 live 是现场的后面这个 stream S-T-R-E-A-M 合到一起呢表示说现在通过网络的那种现场的直播所以这个词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因为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一些活动啊都通过网上来进行直播了那么网上的直播呢英文叫做 live stream from the gymwhich help bring in their fans. Well, social events held at the gym help to build up, 帮助他们形成一个 a sense of belongings, 一个归属感哈，在里面提到了一个归属感。首先提到的一个词呢叫感觉 sense, 后面加一个 belonging, 啊，属于的意思。因此呢这个词 sense of belonging 对一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哈。比如说看到了某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那么你有种归属感看到了某种颜色你有一种归属感同时呢吃到自己家乡的那种小吃同时啊有一种什么归属感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学校的发的一些校服啊或者一些校徽看到之后呢它的目的也是让学生们同学们有一种很强的一个 sense of belonging 我属于这个学校我属于这个地方the sense of belonging 哈，非常好的一个词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for young members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采访另外一个健身房的叫大咖吧哈，他的名字叫李文哈，他说呢除了作为一个社会空间效率呢是这个多功能健身房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他解释了在中国健身房生活越来越受欢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由于这些升级后的健身房将不同的需求结合到一起它可以节省会员很多的时间好那么看看李文 Founder of Model L stressed that besides being a social space 除了哈它是一个社会空间必备的一个属性之外呢 Efficiency提到了一个词 efficiency 表示这个效率 E-F-F-I-C-I-E-N-C-Y efficiency 我们说学习有效率工作有效率我们平时做事情比如说这个扫地啊擦地啊也一样有这个效率所以说这个效率对一个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呢节省大量的时间同时啊提高这个工作的质量用这个词 efficiency is another key word that explains their rising popularity 来解释不断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多功能健身房的这么一个现象 of gym life in China since these upgraded gyms combine 它融合了包容了 different needs together 把很多的需求呢包容到一起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它不仅仅能够 work out 不仅仅可以健身同时还可以在里面能够 socialize with friend 跟朋友们呢聚会 eating 在那吃饭同时呢还可以跟那 laundry room 用它的洗衣房以及呢这个健身房安排的一些 social event 所以说它的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同时啊 it saved their members time 节省了大量的这个时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在过去的几年里啊中国的健身行业呈现了一幅充满活力的画面根据一家投资银行的2017年的报告啊中国的健身市场在2016年增长到大约是230亿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40亿元看到升级后的健身行业其中的业内的这个从业人员注意到健身行业的增长 与女性经济的概念相呼应。哎，我们把这个答案揭晓了，就是说女性经济。那么我们一猜就知道呢，女性朋友们在这个花钱方面呢都不差钱哈，特别舍得自己花钱，特别呢在健身房方面哈，特别舍得花钱。那么看一看健身行业充满了活力的 fitness industry 哈，这个健身哈 fitness fitness industry in China has present a vibrant pictures。哎，充满活力的一幅画面哈 ，vibrant, v I b r a n t, vibrant pictur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ccording to 2017 report by a investment bank, China's fitness market grew to estimated 23 billion yuan, 230亿元 in the year 2016 and expected to reach 54 billion yuan by the year 2020. 2020年将达到540亿元这么一个大的市场。Looking at the upgraded gym sector, both Lee and Winner noticed some interesting growth that echoed the popular concept.与什么什么一个呼应啊，与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相呼应啊，目前特别时髦的一个概念叫做 She Economy。我们说 she, S-H-E 是她，女性那个她，后面加上经济这个词 economy, 哈 ,she economy, 那么表示女性经济的这个概念的一个崛起啊相呼应。同时啊，这个数据也让他们哈、啊、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数据啊让很多从业人员感到吃惊，因为女性呢更愿意投资高质量的健身房，在追求高质量的服务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同时啊，在很多的健身房里面，女性顾客的数量明显超过了男性顾客，所以说女性朋友对高品质的健身房的需求大大超过了男性朋友哈。男性朋友们健身可能说有一个地儿哈，举举杠铃就可以了，但女性朋友呢，她要求的服务的方面呢会更多一些。The data surprised me in that it seems women are more willing to invest in high quality gym, 愿意在高品质的健身房里面花更多的钱 and show more initiative, 体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哈 ,more initiative when it comes to pursuing quality service. 同时呢 ,the number of the female customers to the gym surpassed that of a male customer by obvious margins. 啊，这个数量呢远远超过了男性顾客。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Multifunctional gyms have been gett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ey began to emerge in 2017. Some of them have even become well-known names online for their star hotel quality environments, entertainment venues with DJs and bars and organized social events. Young people's lifestyle are changing very fast in China, and what they want from a good gym is not just a place to work up a sweat,but also a place they can increase their quality of life, said Clifford. He noted that a comprehensive gym works like a golf club in that it brings people with similar lifestyle together and creates community that allow people to define themselves. It's not just about appearance management, but also the pursuit of better quality of life, Rocky Wang said. He pointed outthat some internet celebrity have live streamed from the gym, which help bring in their fans, while social events held at the gym help to build up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 young members. Li Wen, founder of Model L, stressed that besides being social space, efficiency is another key word that explained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gym life in China. Since these upgraded gyms combine different needs together, it saved their member time.The fitness industry in China has presented a vibrant pictur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ccording to a 2017 report by a domestic investment bank, China's fitness market grew to estimated 23 billion yuan in the year of 2016 and expected to reach 54 billion yuan by the year 2020.Looking at upgraded gym sector, both Lee and Winner noticed some interesting growth that echoed the popular concept of the she economy. The data surprised me in that it seemed women are more willing to invest in high-quality gyms that show more initiative when it comes to pursuing quality service, said Lee, who noted that number of the female customers to his gym surpasses that of male customer by obvious margins.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Nancy 的家庭秘史，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All right, everyone, are you ready to start the story? 3, 2, 1.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ancy Nancy, My Family History. Do you know about your ancestors? They are people in your family who lived long ago. You say it like this, ancestors. Isn't that a great fancy word? Yes, Nancy, I really like it. We are writing ancestor reports in class. Bree is writing about her great-grandfather. He is 90. He was a war hero. Robert's great-grandmother is 100. She came to America on a ship. It almost sank. You are both lucky, I tell my friends. You know your ancestors. All of mine are deceased. That's fancy for dead.That night, my grandpa calls. He is coming to visit soon. His parents are my great-grandparents. So, I ask, were they famous? Did they have adventures? Grandpa says, no, they were nice, ordinary people. Ordinary? That's like plain. I wish I had fancy ancestors. Later that night, Grandpa sends a photo of my great-grandfather.Grandpa's email says, My dad was kind and honest. He only lost his temper once. I broke a teapot and blamed my sister. My dad wasn't upset about the teapot. He was upset that I lied. Your dad sounds like a very lovely person, I reply. Reply is fancy for answer. I'm going to write my report about him. I gather facts from Grandpa.My ancestor had 5 children. He was a bank guard. He liked to fish. He lived to be 74. So we can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see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her great-granddad. The next day, I illustrate the cover. Illustrate is fancy for making a picture. Then I start writing my report. It begins...My great-grandpa was a bank guard. Next I write, My great-grandpa loved to fish. One time, he caught a shark. The next day, Clara and Yoko both read their reports. I do not mean to brag, but mine is way more interesting. After school, I tell my parents, On Friday, I get to read my report. She's so excited. My dad says, Great!Grandpa is coming on Thursday. He can go to school with you. He is so proud that your report is about his dad. My mom looks at me. Of course he can come. Do you want him to come? Upstairs, I show mom my report. I wanted it to be interesting, so I exaggerated. Exaggerate is a fancy word for stretching the truth. Honey, mom says,You didn't just exaggerate, you made up stuff. That's lying. Oh, I remember the story about the broken teapot. My ancestor would be very upset with me. My grandpa will be too. By the time grandpa comes, I have written a new report. This time, I stick to the plain truth. I write about the teapot. It is an ordinary story.But I really like it. On Friday, Grandpa comes to school. He has brought his dad's top hat. It's a real one, not like the one in my magic set. My great-grandpa loved to get dressed up, I tell everyone. I must get being fancy from him. Ah, I love this story. So what do you think, kids? Can you go and ask your family about your ancestors? Maybe you can ask your mom and dad. Do they know anything? That's it, everyon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